专执极乐导师名号阿弥陀。在这部经里头，在净宗经论当中，我们看到名号啊，佛的名号多半呢都是指阿弥陀佛啊，而不是指其他的佛菩萨。发菩提心，菩提是梵语，就以为道，心以为觉啊，就以是玄奘大师以前啊，玄奘大师以前所翻译的叫就以啊。玄奘大师从印度回来之后，开始翻译经典，成为心译。啊，有很多术语啊，跟古人翻法不同。啊，古人翻菩提为道。啊，玄奘大师翻作觉。啊，所以菩萨这两个字古时候翻译的为大道心众生啊，翻成中国历史大道心众生。玄奘大师翻译的叫觉有情，觉悟的有情众生，他是这么翻法的，意思相同啊，心意比这个旧意的意思更明显啊，这心就两种啊。赵公曰，赵是僧赵大师，这是在玄奘大师之前啊。那么在中国佛法里面称为旧意，说道之极者呀，称曰菩提，情无言以喻之，盖是正觉无相之真知乎？啊，这是翻菩提两个字，僧肇大师说的。僧肇是罗什大师的弟子，啊，鸠摩罗什大师弟子。啊，菩提翻作道嘛，说道之极者称为菩提，再加上一个道之极者。啊，秦那个时候，罗什大师在中国，国王是姚兴，啊，姚兴做国王，国号是秦，大概现在在四川甘肃这一带啊，在那边建立一个国家的秦国。所以罗什大师翻译的一定签上官上邀请三藏法师啊，鸠摩罗什。秦就是指中国，中国没有相对的字来翻译啊，盖是正觉无相之真知啊，意思全说出来了啊，它是正觉离一切相的真实智慧。那菩提心呢，即是求真道之心，求正觉之心。又菩提心，即是自觉觉他之心。详言之，如往生要集。啊，往生要集里的解释， 比较详细。啊，所云之二种菩提心。啊，第一个是原始菩提心。原始菩提心就是密宗里头行愿菩提心。啊，行愿是属于四。一，四弘誓愿为体。啊，这个比较好懂。啊，四弘誓愿。第一个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这是应身菩提之因。啊，诸佛如来。为什么要应化到世间？啊，现在人喜欢问，他的动机是什么？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啊，现在人都会问呢，你为什么干这种事情？啊，为什么你要来度众生，来帮助众生？用意何在？目的何在？要问这些。啊，这里给你解答了。在因地上曾经发过这个愿，我现在已经成佛了，我说的话要算数。我发的愿要兑现，啊，因地当中发的度众生的大愿，现在成佛哪有不度众生的道理？所以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啊，应身之因就是四弘誓愿。随着应身菩提之因呢，第二个呢，烦恼无数誓愿断，是化身菩提之因。啊，化身是真身呐，不生不灭。化身是本有啊。因为烦恼把它障碍住了，化身虽有而不能够现前，必须把烦恼都放下，所以起心动念无明烦恼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执着是见思烦恼，通通放下了，法身就现前了，啊，障碍没有了，法身现前了，这是法身菩提之因呐。现在时间到了，啊，我们下一堂课呢，就从原始菩提心学起。 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477页，第三行看起，第三行，往生要集所说的二种菩提心。以原是菩提心，此即密乘之行愿菩提心，以四弘誓愿为题。第一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是应生菩提之因。应身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，与一切诸佛刹土六道众生感应道交，众生有感，佛以应身去加持他，去帮助他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，像观世音菩萨32应，这样的应身，像虚云老和尚《莲谱》里面所记载的。他朝五台山三步一拜，在旅途当中两次生病，遇到一个乞丐来救他，病倒的时候都在荒郊野外，附近都没有人家，病倒在那里，遇到这个乞丐，文吉，乞丐的名字叫文吉，文章的文，吉祥的吉，两次都是他救的，他很感恩，徐老人很感恩。请问他的名字，他告诉他，问他住在什么地方，他说他就住在五台山，他说你到五台朝山，设我的名字大家都知道，他就记住，到五台山第一桩事情就打听文吉，没人晓得，到以后在寺院提到这个事情，别人告诉他文殊菩萨化身，恍然大悟，这个身是应身，因为每一次遇到照顾他了这10天以上，他的体力恢复了，病治好了，体力恢复之后，这再拜，这个不是普通的化身，这个属于应身。你感到是完全是真实的，这个人照顾了10几天。那么还有一桩事情，我们在台湾 听到周邦道夫人讲他遇到地藏菩萨的故事，那也是化身，应化身。啊，抗战胜利之后，他回到南京，他们住的房子很大，啊，是三重四合院。啊，所以庭院很深，大门进去之后啊，是院子，很大的一个院子。那么到里头有二门，啊，在里面呢才是居住的这个厅、客厅、房舍。他有一天遇到一个出家人。走到他家里去了。那个时候他不信佛，他问他有什么事情，他问他是哪里来的，九华山来的。啊，你来有什么事情？来化缘。啊，希望施主啊，布施五斤香油。啊，周师母没给他，没给他，他就走了。走了之后啊，他突然想起来，他院子这么深，大门、二门都没有开，他怎么进来的？走了之后不见了，门还是关到的，门没有开，他怎么走的？这个疑惑，他就疑惑了好多年。以后在台湾，跟李老师学佛。把这个事情啊告诉老师，老师说那是地藏王菩萨，你跟他有缘。他非常后悔呀，五斤香油没给他。啊，时间虽然不长，啊，只有十几分钟，真人真事，他不是假的。啊！但是这个人从哪里来的，怎么出去的，不知道。啊，这是属于化身。啊，时间短。啊，几分钟过去了，找不到了。啊，不像虚老和尚，虚老和尚问到，这个遇到文吉这个乞丐，啊，照顾他十天、十几天、半个月，这个时间很长。啊，每一天他还出去讨饭，讨一点东西来分给老和尚吃。啊，这佛菩萨的形似啊，所以这是应身，应身菩提。啊，菩萨为什么要应身？应身太多了。随时随处啊，哪个地方众生有苦啊，他就去帮助啊。啊，这是因地上发的愿，发了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因为发了这个愿。啊，现在成佛了，正果了，有这个能力了，一定要兑现。啊，不能说话不算话。啊，没有能力的时候应当别论，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兑现。这应身菩提。第二呢，烦恼无数誓愿断，这化身菩提。化身，每个人都有啊。化身是真身呐、啊，化身没有形象，啊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它是变法界虚空界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 是我们自信真正的本体，也叫真如，也叫自信，也叫本性。啊，它是能现能生，一切万法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是所现所生，法身只有一个。啊，大乘经上讲的很多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那么在净宗呢，就是常寂光净土。常寂光里头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片光明。啊，大乘也称为大光明藏。啊，就是常寂光。所以等觉菩萨将最后一品生相无明的习气断掉了，十报庄严图就不见了，所以十报庄严图也不是真的。啊，它怎么来的呢？它是无始无明习气来的，只要有无始无明习气，十报图就会现前。习气断掉了，十报图就不见了，就像做梦一样，梦醒了，醒过来了。啊，我们现在六道轮回是一场梦。永嘉正道歌里都说得很清楚，说梦里明明有六趣，有六道轮回啊，觉后空空无大千啊，见思烦恼断掉了就醒过来了，六道不见了啊，清醒了，清醒了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啊，是什么世界呢？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，六道是释迦牟尼佛凡圣同居土。换了，完全换掉了。醒过来之后是净土啊，你所看到的是罗汉，是辟支佛，是菩萨，是佛啊，你看到是这个世界啊，这个世界里面善恶没有了，六道里头有善恶，这个世界没有善恶。啊，这个世界还有染净，一层比一层清净啊，辟支佛比阿罗汉清净，菩萨比辟支佛清净，佛比菩萨更清净，净土啊，那么这些人在这里面将见思烦恼的习气断掉了啊，尘沙烦恼跟尘沙烦恼习气也断尽了，在这个里头啊修行啊， 那么剩下来就是无明。无明烦恼断尽了，十法界没有了，就是方便有余土不见了，又是一次的梦醒。啊，佛经上这种情形，很像现在科学家所说的空间维次的转变。啊，他们说地球在今年啊12月21号啊要进入空间维次的转变。啊，从3维空间转变成5维空间。啊，转变过程当中有3天的黑夜。啊，3天黑夜是使这个空间呢走到0点的空间点。啊，那0点呢是什么都不存在了，都没有了。这个数学里头零是什么都没有啊。啊，他说这个转变是个非常崭新的世界。那这还有没有肉体呢？啊，灵界我们能理解它还有没有肉体。啊，他说是个完全新的世界，以前的全都没有了，就像做梦醒过来。跟佛法讲就有点相似。啊，但是他们所说的我们现在还没搞清楚。啊，佛法这种转变叫变异生死，它不是分段生死。啊，也就是说证得阿罗汉以后分段生死就没有。六道轮回，这个投胎这个没有了，往后啊全是化身，啊，太难实化了，向上去全都是化身，啊，所以烦恼通通断尽。这是化身菩提，化身就显了。啊，化身在大乘里面就是自信，就是实相。啊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他能生。慧能大师所说的能生万法。啊，他能生。这才是真正的自己。啊，禅宗里面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啊，就是说的法身。啊，法身一定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都放下了。啊，起心动念是最难，这是无明烦恼。啊，起心动念放下它还有习气，习气就很不容易断，要经历很长的时间，自然就没有了。第三呢，法门无尽是命，是愿学，这是报身菩提，是报庄严土。啊，这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。啊，真正成就圆满的智慧。方东美先生 年轻的时候读华严，他在峨眉山养病。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，跟华严的关系太密切了。啊，他告诉我，佛经上所说的，是可以相信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非常合乎逻辑，他不是妄想。啊，你像善财五十三参，成就圆满的智慧。啊，他从参学当中成就。不是坐在家里啊，哪里都不去，好像什么都知道的那种神话一样，他不是的，华严不是的。啊，社会上各个层面他都去访问，他都很认真去学习，所以这个学一般叫实学，实实在在的学问。所以他对于佛法里面的一些修学方法了非常佩服。啊，你看善财在文殊会下成就根本智。啊，根本智是什么呢？是戒定慧三学。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这个慧叫根本智，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。这个无知就是根本智，只有无知才能够无所不知，只有无能才能够无所不能。啊，这个道理是真实的道理，啊，现在人所说叫硬道理，啊，它是真实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善财童子，厚德智从哪里来的？从五十三参来的。啊，五十三参是无所不知。在文殊菩萨会中呢，那是无知，般若无知。啊，无所不知就不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，老师那里学的是根本知。啊，厚德知也叫全知，无所不知。啊，是得到根本知之后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自然生智慧。这个从哪里能看得出来？从六祖慧能那看出来。啊，六祖慧能不认识字，没有上过学。啊，虽然学佛了，从开始学佛到五祖把衣钵传给他，不到一年呢。他24岁，在五祖道场只住了8个月。一钵就给他了。8个月当中在道场学什么东西呢？舂米、破柴、做义工。啊，属于厨房里面的工作。啊，黄梅有讲堂。 他没去过，有禅堂也没去过，啊，禅堂里没有坐过一炷香，讲堂里头没听过一堂课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开悟之后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你念给他听，他都能讲给你听。这个本事是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啊！啊，他没有像善财啊，到处去参访啊，没有。他在猎人队里头躲避啊，15年，替猎人烧饭。啊，照顾猎人的伙食，干这个工作，啊，跟这一帮猎人呢打工啊，15年呢，亏能算得出来呀，啊，24岁得法就逃难了，啊，10年，34岁，再加上5年，啊，34加5年，39岁。大概在见到印宗法师，应该是接近40岁的样子。啊，这才出来弘法。猎人队里15年。修忍辱波罗蜜啊，看到这些猎人天天造罪业，啊，他在猎人队里吃肉边菜呀，啊，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体会到甚至得到了全知很容易，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生智慧不生烦恼，真的是智慧，不是知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根本智的可贵也。世世代代学佛的人，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不多。啊，我们一般所看到的，佛门修学的人，没有离开行一时。啊，慧能大师离开了，用心一时，不能证果，不能见性。明心见性呢，一定是转烦恼为菩提。啊，像教光法师《主楞严经》上所说的，舍时用根。那就开悟了。 啊，凡夫六十法界的凡夫，不经六道啊，十法界啊，用眼见、眼识见，用耳听、耳识听，用六根当中的色、六识，这就是凡夫。如果不用六识，只要你不用六识，那么六根对六尘境界起作用的，那就是心。六根的根性啊，在眼叫见性，在耳叫闻性，见闻觉知啊，那是自性的心得，完全不一样啊。谁用它？诸佛如来用它，化身菩萨用它啊，《华严经》上原教初住到等觉这化身菩萨41个阶级，他们通通是用六根的根性啊，用根性不用六识。这里面最大的变化就是根性是没有生灭的，因此它的境界里头就没有生灭。识不行，识是波动现象，是生灭现象啊，只要是用识就决定有生命啊，十法界里头有生命，一真法界里头没有生命，一真就是十报庄严土，没有生命，所以人的寿命很长，但是很年轻，它没有变化。啊，树木花草也如是，树木都是常青啊，没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没有这个现象，在一真法界看不到啊，所以一真法界你所看到的一切现象都是恒常久远啊，不变的啊。所以学法门是报身啊，你看先断烦恼，化身现前，再学法门，报身住十报庄严土啊。他们是怎么学法呢？就是善财五十三财啊，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，他什么都知道了啊。现在科学的报告证明了变法界取空界啊，照依佛法来讲，不管是哪一道啊，任何一道的众生，他起心动念，化身菩萨全知道。啊，现在科学家发现，粒子、量子彼此 都互通信息，而且速度之快，我们无法想象。啊，每一个小光子里面所含藏的信息是整个宇宙的，叫全息。科学讲全息的这个概念，小中有大了，大是宇宙啊，整个宇宙就在一个小光子里头。啊，它有圆满的信息，它时时刻刻都受触及到，同时本身它也是个发射台，啊，它自己波动现象的时候也发出去，别的小光子也都受到，都是互相纠缠在一起，啊，形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，啊，它的本体就是自性，啊，意念，佛家讲意念不绝，产生这种波动现象，这个现象不可思议。啊，从这个现象，我们就了解《华严经》五十三参的真正的味道。啊，确实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呐。佛如是，菩萨如是，一切众生呢，个个皆如是啊，没有例外的。啊，同一个自性呐、啊，性德是究竟圆满的，众生迷了不知道啊，啊，这是一门大学问啊，佛法不空谈，佛法要叫你求证啊，头一个你相信了，你理解了。然后把它落实在你的生活，落实在你的工作，落实在处世接人啊，这个觉悟啊，待人接物，你通通用上了，你就证明你所知的、你所解的跟你所行的是一不是二，这叫证，证得。你才真正的受用啊！你要没有证的，那是释迦牟尼佛的，那是菩萨所说的，你知道了也没用处啊！你还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，这个就难了啊！正果太难了。正果全要功夫，功夫就是放下啊，不是别的啊，放下是真功夫啊啊，这是报身菩提之因啊，所以四弘誓愿这是发菩提。第四，无上菩提誓愿证。啊，我们通俗地讲，无上菩提誓愿成。啊，证跟成是一个意思。 啊，这一个是愿求证得佛果菩提。啊，你看前面讲的应身、化身、报身、佛果。啊，这是佛果菩提。由前面三行愿具足成就。度众生的愿，断烦恼的愿，学法门的愿，这个三愿圆满了，佛果菩提就显现了，而真的三身圆满之菩提。啊，然后还福广利一切众生也。啊，法报身三身圆满了，圆满之后就一桩事情，还愿了。中国人叫还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啊，所以佛果菩提啊，就这一桩事情，度众生呐，没有条件，没有理由。为什么？众生跟自己同体啊，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从这儿生的啊，这是原始菩提心。下面再说。二原理菩提心啊，此即密乘就是密宗所说的甚意菩提心啊，前面是行愿菩提心，这是甚意菩提心，甚是殊胜，微妙无比。啊，一切诸法本来即灭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看到了，化身菩萨看到了，《大般若经》上告诉我们。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这就是本来即灭相。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念时极微细，不可知之。这是什么相？这不就是本来即灭吗？啊，生灭就是不生灭，不生灭就是生灭，生灭跟不生灭是一不是二。生灭是假的，不生灭也是假的。这是诸法实相，一切法的真实相啊！安住于中道实相。关键是这一句，我们的心如何安住在中道实相。 中道实相是无相，中道是空有，两边都没有。两边不住，中道不存，这是真正的实相。实相这个名词是假名，千万别执着。你要执着这是个实相，那个不是实相，你错了，你完全变成凡夫了。这个境界言语说不出来。意识达不到，所以叫做言语道断，心性出灭。你不能去想他，你不能去说他，你想他错了，你说他也错了，你不想他不说他也错了。那怎么是对的呢？随缘妙用就对了。一切随缘，一切不住。所有现象里面，通通可以随缘，不起心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我们常讲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完全对了。这就叫随缘妙用。十法界的众生，随缘他不会妙用。十法界的佛，虽然随缘，他起心动念。他没有分别执着，是高高高在上啊！佛的地位啊！随缘还带着分别习气，菩萨随缘还有分别。那是圆觉，是辟支佛。随缘还带着有见思烦恼的习气，那叫阿罗汉。随缘，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是六道凡夫。我们把这些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就知道在佛法里头啊，怎么叫做用功啊？什么叫修行呢？修行不是吃斋念佛，不是每一天去参禅打坐，不是这个。真修行就是生活。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是佛，化身菩萨来了。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是十法界里面，阿罗汉辟支佛来了。世法跟佛法是一法，不能搞错了。觉不迷就叫佛法，迷不觉就叫世法。法没有差别了，一样穿衣吃饭， 问题在觉迷呀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啊，一定要用在生活上，活活泼泼。啊，痕迹你都找不到。是吧？真修行。啊，叫你每天打坐参禅，叫你念佛堂老实念佛，那什么初学。啊，离开禅堂，离开念佛堂，心就又乱了，这不管用啊！啊，无论什么法门，通通是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修觉心。啊，清净心是二乘，平等心是菩萨，觉心是佛。啊，你能够把清净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这就是声闻缘觉。平等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这真是菩萨了。啊，觉而不迷，这个人是化身菩萨再来的，完全用上了啊！无论是男女老少，无论是哪一个行业，全都是啊！佛法是活活泼泼。不是时代版的啊，这个道理如果我们不懂，我们不晓得怎么个学法，这一辈子都空过了，全搞错了。就安住中道实相，而圆满成就上求下化的心愿啊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啊，是为最上菩提心是为云里菩提心，就是密宗里面讲的圣意菩提心。我们再看底下，心罗圆小寺，心罗是现在韩国在古时候是三个国家，朝鲜、高丽、新罗吧，是不是这三个名词啊？古时候三个啊，白起对啊，三个国家啊，现在统一成为韩国啊。袁小思也是唐朝时候人啊，清津山道大师的，都是山道的学生啊，他有无量寿经宗要是注解，论无上菩提心曰啊，一者呢随思发心，二者顺理发心，因随思者烦恼无数啊，愿悉断之，善法无量啊，愿悉修之，众生无边呢，愿悉度之，于此三思决定其愿啊。对这三桩事情，你看 断烦恼，修善法，度众生，啊，决定祈愿，这个祈是祈求啊，啊，有这种祈求的愿望，啊，那么这三个，第一个，如来断得真因，断烦恼才能够真得如来果位。啊，第二个呢，次是如来智得真因的修法门，啊，成就圆满的智慧。啊，第三是恩德了，你看断德、智德、恩德，啊，三德合为无上菩提之果。啊，皆是三心总为无上菩提之因。因果虽异，光常亮起。光常是比喻，啊，它有多大，它有多长，完全平等，告诉你三个是平等的，啊，没有差别的。无不包顾啊，啊，这个草头的包同没有草头包意思是一个意思。如今也法心毕竟三不别啊，二不别，法心毕竟二不别，如是二心心心难呐，自为得度，先度他了。是故我离初发心。发心毕竟二不别境，没有差别。发心断烦恼。发心学法门，发心度众生，啊，这个发心呢没有差别，皆是菩提心，啊，如是二心呢，心心呢。先先什么呢？先他后自。你看，第一个四弘誓愿里头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先度他了。自己还没有成就，就先要度他了。啊，是故我离初发心，初发心的心可贵呀！啊，圆晓法师对于初发心的人尊重啊，古大德常说：“初发心，成佛有余。”啊，但是问题怎么能把它保住，那叫可贵，保不住啊，它退了，退得很快啊，退到最后完全没有了，这种人太多太多了。说慈心果报，虽是菩提，菩提成佛，而其花报啊，在于净土，这往生。 这话说的非常之好。啊，要是不往生，不往生，要是不推转，哎呀，个个都成佛了。哪一个学佛不发誓弘誓愿？你看到哪一个人坚持是弘誓愿没退转的呢？千万人当中看不到一个。这个事情麻烦了。啊，所以圆孝师说得好，啊，而且花苞在净土，只要你能往生就不退了。你要不往生呢，你就保不住不退转。听经闻法一回，哎，真觉悟了，下课转几个弯就有糊涂了，这全不见了，毛病细气全出来了。下面说，所以然者，菩提心量啊，广大无边，长远无限的，故能感得广大无际依报净土，长远无量正报寿命，除菩提心无能当彼。故说此心为彼正因，是名随事发心相也。这就是只有发菩提心，才能老实念佛往生净土啊！因为菩提心量广大无边，你看他发的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个心多量多大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啊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你看这个心量多大啊！真的是广大无边，长远无限。所以发这个大心跟阿弥陀佛他就相应啊，阿弥陀佛心量大，我们中国古人所谓的量大佛大，一个人没有心量，佛报有限的啊。一个人呢度量很大，没有限量，这个人虽然眼前贫穷，将来一定会发达啊，一定是大富大贵在后头。啊，所以他能往生，在极乐世界能得到依报净土，能得到正报寿命啊，除菩提心啊，无能当彼，没有菩提心啊，当不起。极乐世界那么大的福报，你是个没有福报的人，你怎么能享受那么大的福报？全在菩提心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 念佛的人多，为什么往生的人少？啊，早年我在台中，李老师常讲，很感慨地说，他不说别人，说我们自己莲友。啊，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啊。甚至于讲到一万个念佛人当中，那台中莲是莲友，真正往生呢，只不过是三个五个啊。啊，真往生的万分之三，这万分之五。为什么这么少？我们读这节经文就明白了，心量不大了。他相不相信？相信。有没有发愿？有发愿。有信有愿，念佛不能往生。那找他的原因就是心量小。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计较。啊，这是我们普遍看到的现象。在一个团体里面，不活活啊，有小团体呀，有小派别，这几个人是一派的，那几个人是一伙的。啊，彼此都不服。啊，老师在世的时候跟我讲啊，啊，我有时候国外弘法回到台湾，我就看他老人家，很感慨啊，团体大众不和，啊，他说外人不知道啊，你在台中多年，你很清楚啊，我死了以后就四分五裂。老师心里很清楚，很明白。啊，死后的一些现象，他通通看到了，明明白白。我们想报老师的恩，没有缘分。啊，如果台中有缘分，我在台中常住，不离开台中。啊，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一些师兄弟们，啊，我还能带得起来。老师的法会一代一代传下去啊，不行，没这个缘分。啊，是自己没有缘分。跟佛的法运还是有关系，跟众生的福报也有关系。啊，真正原因在哪里呢？我们学的佛法没有落实到生活， 这才是真正原因。如果我们强调把这个东西都落实变成生活，那不一样了。那这个正法住世可以长久啊。啊，内里面发心，外面要有缘分。佛菩萨还是加持，啊，事情才能做成功啊。故说此心未必正因，啊，使民随思发心相也。这上面所讲的，啊，这个心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正因呐。所以顺理而发心者，信解诸法皆如幻梦啊，非有非无，立言绝虑，以此心结发广大心啊，这是理，明理，发的大心。前面是不明理，完全是在事上发的大心啊，慈悲心重啊，啊，见到别人有苦难的，怜悯的心自然升起啊，这属于是啊，这个是有大智慧，他对于事实真相完全了解啊，信解，这个信跟解有一定的程度啊，怎么说呢？对这些事实真相，他真的了。他要没有真的，这个心不是真心。啊，佛法里叫真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正跟真呢有差别。啊，真是自己亲证。正是听佛菩萨所说的，完全能够理解啊，二生的信心，不是迷信啊，但不是清正啊，清正是真心啊，皆是真解，真正知道诸法皆如幻梦像今天这些量子力学家啊，他们看到这些宇宙之间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，他真把它搞清楚了而跟佛法里面讲的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呢，应作如是观，是佛说的。今天量子力学家把它证实了。啊，所以所有一切现象是非有非无， 你不能说它有。它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你不能说它无，它这个现象明明就摆在你面前。啊，这是一回什么事情？相是幻象。怎么叫做幻象呢？它刹那变化。它的变化我们过去很难体会。看到弥勒菩萨跟世尊的对话，我们渐渐体会到了，理解到了。啊，再看到科学报告，最新的科学讲血缘的理论，啊，血缘就是动，像弹琴一样，啊，我们把这血缘拨动之后，你看血缘发出了个声音，啊，那个拨动。啊，他说我们的现象全是从波动里头产生的，这个波非常微细又非常快速，啊，他们把物质分析到最后物质没有了，波动学看到了，哦，原来物质的本质是这个东西啊，是波动的现象。啊，波动怎么产生的呢？念头产生的。起心动念就是波动。起心动念从来没停止过。如果停止了，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就都没有了。只要一停止就没有了。啊，而且什么很难停止，除非你自觉。你要不觉，你的妄想非常多，念头非常多，所以只有修禅定的人，真正想把念头放下，修不起心不动念，啊，这样的人。可以能得到啊，只要念头控制住了，这个人就会长寿。这不就跟十报图不是一样的意思吗？十报图人就是不起心不动念，所以这人无量寿啊。啊，他没有生灭了，或者什么，他生灭速度减缓了，慢了。念头越多，念头这个又快又快速，啊，寿命就会短，啊，这个是有道理的，啊，人一切很缓慢的，这人寿长，这人有福报，显得很稳重。都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觉察得到啊，体会得到啊。啊，外国人学的是速度要快，他们讲科学。啊，中国人不是的，中国人讲哲学。啊，你看曾国藩的家书家训，写信给他的晚辈，啊，时时刻刻提醒他。啊，行住坐卧动作要缓慢。啊，虽然家庭是很富贵，啊， 要怜悯下面的佣人，啊，他们也是人，也是父母所生，啊，要尊重他们，不可以轻慢他。自己能做的事情，尽量自己做。真难得了啊！所以他的子弟、晚辈都会做家事啊。家里佣人虽然都自己要工作，不是样样叫人伺候，教得好啊，所以要有家教啊。啊，曾国藩的后代在现在都还不错啊，在台湾曾宝森是他的后代，大学教授啊，所以家教一后代长生啊。他明理守规矩啊，所以一切法真的我们也一定要学大乘菩萨了这种心态啊，一切法非有非无啊，立言绝律啊，你要用言语去说，说不清楚，你用思维想一想，你也想不清楚啊。那立言绝律就清楚了，没错，真的会清楚了。立言就是你心定了，定了的时候就照见了啊，不是用思维想象见到的，他一照一看就见到了，一听就明白了，不需要用思考的啊。就像慧能大师所表演的啊，无论是什么时候，无论什么问题，你请教他，他都能够给你圆满解答他没有通过思虑，思虑是意识，他不用心意识，说以此信解呢，发广大心，广大心就是四弘誓愿。你看有这样的信解，这个信解是大乘啊，这个信解是法身菩萨，这不是普通人啊。看，虽不见有烦恼善法，而不薄无，可修可断。你看，啊，知道烦恼是假的，善法也是假的，哎。他还很认真地去断烦恼，去修法门啊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谁在做呢？释迦牟尼佛不就是在表演吗？啊，我们看释迦牟尼佛的一生，全做出来给我们看了。啊，严持戒律，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 啊，释迦佛常常在干呢。做给我们大家看的，他就用这个方法来教学。啊，不做出来，别人不相信啊。啊，做出来，然后再说。啊，真照这样做了，哎，有人看到。就有疑惑了，有问题了，啊，提出来向佛请教，佛再细细给他说明，集结就成为一部经典。全都是在教学，啊，教学的方法了，妙极了。中国古德所谓的善教者啊，一个会教学的人，先行其言，把你所说的老早就做到了佛所制定的一些戒律，他全做到了。他没做到，他决定不说。啊，所以大家对他有信心了，听他的话了。他不欺骗人了。没有一桩事情是做得勉强。一切事在世尊，真的是像水到渠成，自自然然啊，能感化了一切众生。啊，是故虽愿习断习修，而不违于无愿三昧。这个无愿三昧就是空。无相无作，大三空三昧呀！啊，他断烦恼，他修法门，心地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与大三空三昧相应。虽愿度无量有情，而不曾能度所度，故能随顺于空无相。啊，他知道事实真相，所以不着相，不分别，不起心，不动念。啊，能把所有这一切在迷惑颠倒的众生唤醒，帮助他觉悟，帮助他回头，自己没有鞠躬啊，没有觉得哦，我做了多少好事，没有。这三轮体空，啊，坐而无足，无足而足，啊，现在人做了一点，都着相啊。着相是求福啊，不着相是与性德相应。 啊，不着相，这佛法叫功德；着相叫福德。啊，大摩祖师跟梁武帝的谈话，很清楚显示出梁武帝所做的着相。啊，大摩祖师点醒他了，那是福德，不是功德。啊，梁武帝听了的时候很不舒服，他误认为那是修功德。啊，向大摩祖师请教，啊，他在佛门里面做的这些好事功德大不大？大摩祖师说并无功德，功德是了生死出三界，信愿持名是功德，不是福德。因为你求生净土，求生净土是为了圆成佛道，成佛道是为了普度众生。啊，它是功德。如果还有自己名利夹在里头，就福德了。世间人做事都留痕迹，啊，留痕迹而不着相是功德。如果留痕迹着了相了，统统变成福德了。事上看好像没什么两样，从理上看呢，差别很大了。啊，所以说是你为什么要做的？做而无作，无作而做，那是佛与法身菩萨，不是凡人。一有作为，就变成了人天福报。啊，简单的说，是立相跟着相。啊，着相是人天福报，立相决定往生。啊，但是净宗着相也能往生，我们就晓得着相往生决定在下面二土，方便土跟同居土。啊，不着相往生肯定在上面二土，啊，十报图跟极光图。在极乐世界好像是没有差别，其实有差别。上二图成佛快呀，下二图成佛的时间长啊，不一样。大乘佛法里面的大，大在哪里？大在不着相。啊，小乘之小，就小乘在着相。啊，见思烦恼断了，还是着相。 啊，身相不执着了，不执着身是我了，我见没放下了。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我相放下了，我见没放下了。啊，我见是什么呢？莫那识里头的我见。这个东西难了啊，还是有我执啊。在四圣法界，我见放下了，他就真得初住菩萨了，无明破了。他往生十宝庄严土，离开十法界了。可见的十法界最后这个关口跟我见有很大的关系。金刚经经文不长，它可以分为前半部跟后半部。前半部叫人破四相，四相破了，脱离六道轮回，生四圣法界。后半部叫你破四界，无我见，无人见，无众生见，无寿者见。这四见破了，什么地位呢？别教初地，圆教初住，你就能离开十法界，生十宝庄严土。后半部比前半部深得多。后半部是化身菩萨的境界，前半部是二乘全教菩萨境界。凡夫最难摆脱的就是我见。念念当中没有把我忘掉。不知道我是假的，我不可得了。佛法里面我的定义最重要的第一个主宰的意思，你想想看，我能做主吗？第二个意思是自在的意思，我能自在吗？两个意思都没有，那就是假的。我自己能做主，我能不生不灭，我能够不病不死吗？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可以做到，这个前面我们学过，它确实有化身、般若、解脱，这三种里面都有常乐我净， 那个我是真我，不是假我。啊，真能做主，真得自在。啊，绝不是假的。佛法里头有我，有真我。我们这身体上没有，我们的一般概念上也没有，啊，也就是说，八识里头没有，啊，八识里面莫那识那个我是假的，啊，我见、我爱、我痴、我慢是假的，不是的。啊，在六道里面呢，这个东西是染污的根源，啊，所以称它做染污意。啊，染污的根就从这来的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染污到了极处了，根是什么呢？根就是莫那。啊，莫那是严重的染污，第六意识是严重的妄想，啊，全想错了。莫那是的一根呢，全部也错了。啊，把圣贤的教诲、佛菩萨的教诲，啊，全都抛弃了。啊，这个里面全是烦恼习气，是一点智慧都不存在了。啊，所以造成现前的果报啊！啊，这个只有修大乘的人，才能把这个因果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度众生不存能度所度，故能随身于空无相，如今也。如是灭度无量众生，受无众生得灭度者，这是《金刚经》上的话。乃至广说故。如是法心不可思议，是名顺离法心相也。啊，这是把顺四法心跟顺离法心呢说出来了。随四法心呢，有可退矣。不定现人呢，也得能发。这随四法心容易啊？为什么他会退转？啊，这不定心的人也能发，发得快，退得也快。顺理法心呢，无退转过，他不退转呐。是什么人呢？菩萨行人乃能得法。啊，菩萨用真心，真心不会变化。凡夫用妄心，妄心心不定。啊，欲缘就退了。 他不是菩萨。菩萨发心，他不会退转，说如是发心，功德无量。发心要不退才行。这个不是随便口头上说说就能算数，自己对自己不能把握。中国古人所谓盖棺论定啊，等你死了，棺材盖盖好了，才能论定你的一生。这就是事实。你活在世间的那个心有变化，是不定性的嘛。遇到善缘，哎，善事好；遇到恶缘，哎，那也不错。啊，贪嗔痴慢就起来了。确实。诸佛穷极言说彼诸功德犹不能尽，这个赞叹非常殊胜啊！菩萨发心永不退转，这个功德啊，假使诸佛穷极言说彼诸功德犹不能尽。说不完呐！啊，真的就有这样的功德。圆小师所谓随师发心，即前文之圆师菩提心；其顺离发心呢，就前面讲的圆离菩提心。以宗要教详，故备录之。宗要里头，元宵和宗要宗人讲的比较详细，全部记录在此地。又劝发菩提心文，曰：发菩提心呢，诸善终亡。这是《发菩提心论》里面。一句话，啊，善，善中之善是什么？是菩提心。啊，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，一切时，一切处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觉而不迷，所以它可贵啊。它的体是真诚，它的作用对自己啊，我们最近20多年来讲菩提心啊，自受用。我就用无量寿经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平等觉自受用啊，清净心平等心觉心，祖师大德常常讲的身心，身心不好懂，啊，古大德注解，什么叫身心？好善好德之心。啊，我们读这个《无量寿经》，经题上说的这么清楚， 啊，清净平等觉，多好啊！我就用这个做身心啊，来解释身心。身心就是清净平等正觉啊，他受用呢，就是慈悲啊。我用十个字：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这一菩提心，啊，真正发心了，发这个心了，我们在日常生活用的是这个心，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都是用的这个心。这个人是真菩萨了。啊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。你走的是菩萨道啊。菩萨道是什么呢？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念佛。啊，我用这20个字啊。很简单啊。很好记呀！啊，心是菩提心，行是菩萨心。啊，用这种心行来念佛求生净土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？啊，看破放下。张家大师教的妙极了啊！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啊，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啊。《金刚经》上说的这四句偈：一切有为法，有生有灭。说的十法界，十法界是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如电，啊，应作如是观呐。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对于一切现象，不能贪念，不能怨恨，啊，怎么对待呢？慈悲，慈悲就是一般讲的爱心。啊，现在许许多多的信息传来。应付灾难，最重要的一个心态就是爱心。啊，怎样去发挥这个爱心？讲得有道理啊。江本博士做实验，发现爱跟感谢水接近的图案特别美。他问我，这个爱跟感谢是不是宇宙的核心？我告诉他，一点都不错。啊，这个是信德里头的第一德，自信里头第一德就是爱心。 中国伦理就是用这个为基础，父子有亲，那亲爱。啊，这个亲爱没有条件，没有人教，啊，是自信里的。小孩出生，谁教他？啊，三四个月表现非常明显，你细心去观察就看到了。啊，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从这个爱心发扬光大。啊，中国教育第一个目的，如何保持这个爱心永恒不变。第二个目标，如何将这个爱心扩大？爱家族，爱社会，爱民族，爱国家，凡是人皆需爱，把它发扬光大了。就中国的教育几千年，爱的教育啊，在佛法叫慈悲，不叫爱。啊，为什么叫慈悲？爱里面有智慧，有理性，就叫慈悲。因为在一般世间，爱里头有感情，情是染污，那不是真爱。真爱是有理性、智慧。啊，也就是智慧的爱是叫慈悲。感情的慈悲叫爱，这个不一样啊。四相上好像没有分别，用心不相同啊。一个是理智的，一个是感情的，差别在哪？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78页，478页，倒数第五行，倒数第五行。又劝发菩提心文曰：发菩提心，诸善终亡。无量寿经起心论曰：是知菩提心者，诸佛之本源，众生之慧命，才发此心，已成佛道。以于佛之不思议之不可称之大乘广之无等无能最上甚至相应故。这是起心论的一段文，这还是说明 发菩提心的功德。菩提心，观经里面所说的至诚心啊，至诚是真诚到基础，至诚深信，古大德了为我们解释的好善好德啊，这个心呢就是深信啊，回向法缘心啊，这是将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菩提，回向众生，回向实际。大乘起心论里面也说了菩提心，第一个是知心，第二个也是深心，第三个是大悲心。经论合起来看，意思就很清楚啊，至诚心就是智心，这是菩提心的体啊，就是我们的自信，真如自信是我们自己的真心。真心只有一个，所有一切众生的心是一个真心。贤首过思望境还原观里面所说的啊，望境还原观用现代的话来说是一篇论文啊，修学华严经的一篇论文，非常重要啊，用现在的话说可以说那是博士论文。第一段就告诉我们，宇宙万有生命以及我从哪里来的，都是从这个心所生，从这个心所现啊，这个心呢就是菩提心，能生能现。宇宙万物啊，跟我自己这个身是所生所现。这个菩提心就重要了。这个世间的哲学、科学，终极的目标就是想把这桩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但是一直到今天，科学跟哲学是非常努力在做，这个能真正能生能现的没找到。真心没找到啊，那为什么找不到？是真心没有心相啊，它没有物质现象。我们眼耳鼻舌身找不到它，它不是精神现象，所以我们的意识思想也想不到它啊，它不是自然现象，你深层的意识啊，现在科学名词讲潜意识 啊，最深的潜意识就是阿赖耶的业系种子，也找不到的。啊，为什么原因？因为它没有现象。科学跟哲学探讨的一定要有现象，才被他发现。啊，没有现象的呢，他永远没办法了。这怎么办？怎么能把它找到？佛在经教里都告诉我们，这一桩事情为正方知。这个正是你成佛了，你就知道了。成佛这一句话，里面的内涵很复杂，很多。啊，你看有实信成佛的，有初住成佛的，有实住成佛的，有初地成佛的，有等觉成佛的，成佛可多了，层次不一样。啊，哪一个层次才能够看到宇宙的缘起呢？啊，生命的起源呢？大乘经上常说八地以上，哦，这地位真高啊，这菩提啊。菩萨51个阶级，啊，八地是51个阶级最高的五个阶级，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这就圆满了，啊，最高层的5个阶级，他们看到了。啊，功夫是甚深禅定啊，所以他们不是用科学仪器，不必用数学这些东西，啊，这是清正的境界。啊，八地以上菩萨他亲眼看到的，七地以下知道有这么一桩事情，像我们现在。在大乘经教里学的这么多，知道有这回事情，啊，也知道的很清楚，但是我们没看到。啊，要怎样才能看到呢？佛告诉我们：放下，放下执着，还没看到；放下分别，也没看到；放下执着是阿罗汉。放下分别是一般的菩萨，啊，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，他看不到，还要放下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叫根本无明，把这个放下了，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个就是自心本定。啊，自心本定出现了，你才能看到。那么于是我们就知道科学哲学为什么见不到。他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没放下。没放下就见不到。啊，必须放下了你才能见到。啊，就叫为真方知啊。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要知道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。我们要辨别法，哪个法是真的，哪个法是假的，哪个法是普通的，哪个法是高级的， 你就从这个地方去看，一点都不会错。啊，他们还有分别心，还有执着心，这就不高。这是六道里头的，出不了六道。他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个高。他能出六道，他出不了十法界。啊，虽然高啊，他还是有限。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的，这就真高了。他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超越十法界，那就是佛法界，他成佛去了。啊，他住什么地方呢？住十宝庄严土，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，也是自己的十宝庄严土。啊，自他不二啊！啊，所以你也成佛了，跟佛住在一起。你要不成佛，你不可能跟他住在一起。啊，十宝图里面有51个阶级，都是住十宝图。啊，所以他们等级层次不一样。啊，但是这些呢，对他们来说不重要。他们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几乎都是平等的。啊，只障碍他回归自信。除这一桩事情之外，他们的确可以说是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。完全是华严境界啊！这个我们现在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啊，十宝图是无始无明习气形成的啊！这个习气分为41个等级，越上去越轻。啊，最后把它断掉了，那它就是妙觉如来。妙觉如来不住十宝图，他住常寂光了。啊，常寂光里面，就是说，所有现象都没有。啊，科学跟哲学可以能够探测到十宝图。他没有办法找到常寂光，这就是科学跟哲学，它有极限，他没有办法突破。哲学里面讲的本体论，啊，就讲的是宇宙万法的根源，这个他找不到。啊，必须放下思维想象，啊，那就是禅定的，叫自性本定，你才能把这个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因为8地以上的菩萨很多啊，不是一个人见到的，大家都见到了。我们自己好好的修，修到这个境界，我们也见到了。 我们见到的跟诸佛如来见到完全相同。啊，所以佛法不是迷信的，佛法不是说这是诸佛菩萨的专利，凡夫做不到，佛法不是这个说法。菩萨佛都是凡夫修成的，我们只要努力的去修，修成之后就见到了。那么最方便的方法，最直接的方法，最快速的方法，真的无过于念佛往生净土。为什么呢？往生到净土这个事情你就见到了，你没有修到八地，可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你，你借着如来的佛慧，哎，就见到了。这个不可思议啊！这个不是自己的能力，自己还没修到啊，佛就先让你看到啊，让你见到真相。慢慢的呢，你自己在证得，啊，不用佛加持，你自己也能见到，啊，那就成就了。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成佛无疑也，啊，这就是发菩提心的诸山众王。啊，这20多年来，我们讲菩提心，不用经论的说法，经论的说法不好懂。啊，我们用《无量寿经》经体的说法，啊，菩提心的体是真诚。至诚心呢，真诚。菩提心的自受用就是身心，身心不好懂。我们用经体上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，就是身心。啊，这个好懂多了。啊，菩提心的自受用是清净平等觉。啊，菩提心的他受用是慈悲，啊，大慈大悲也。啊，这个说法大家容易懂，能发这个心，这个心才发，已成佛道。为什么？你跟佛是同一个心。啊，只是你是才开始，佛已经圆满了。啊，心发要有行动，只发心没有行动，这个发心是空的，叫空愿。啊，怎么叫行动呢？我真的在日常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通通用的是这个心，那你就真发了。啊，真诚是根源，没有丝毫虚伪。啊，我们一般讲，决定没有虚情假意，待人接物真真诚诚， 实实在在。啊，对自己，最重要是对自己。啊，自己的真诚从哪里表现？从清净。慧能大师开悟，第一句话是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那由此可知，清净是我们的真心，清净是我们的自信。啊，我们现在的心不清净，被染污了。啊，发菩提心首先要把清净心找回来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讲啊，良心。啊，良是善良啊。我们的本心呢，是善良的。啊，现在善良两个字没有了，被染污了。啊，我们有自私自利，我们有名闻利养，我们有贪嗔痴慢，我们有五欲七情，就完了。这个清净心一点都没有了。啊，清净没有了，平等就没有了，正确当然没有了，因为清净是基础。啊，平等是建立在清净的基础上，没有清净就没有平等。啊，正觉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。啊，所以清净没有了，一切都没有了。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我们念佛，为什么念佛？用念佛这个方法，把清净心找回来。所以念佛是一个手段。目的是要把清净心恢复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要落在烦恼习气上，那就错了。啊，烦恼习气就是自私自利，就是名闻利养，啊，就是五欲六尘，就这些东西。贪嗔痴慢，那怎么办？这念头起来怎么办？祖师大德告诉我们：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啊，这些念头起来了，用我们的话说，这是正常的。为什么？你迷不是今天才迷的，无量劫你就迷了，生生世世你迷在这个里头啊，你迷得太久了，迷得太深了，念头才起来就是这个东西，这是自然的现象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你觉悟要快啊，快的时候不随境界转，第一个念头迷了，我第二念头就觉悟了。什么是觉悟呢？阿弥陀佛就觉悟了。啊，第一个念头不管是什么念头，是燃是尽是善是恶都别管它，总而言之那是妄念。啊，第二个念头呢，我就阿弥陀佛了，用阿弥陀佛把这些妄念统统驱除出境。啊，让我们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正念的， 阿弥陀佛是清净句，往生论上讲的多好啊。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我们的心恢复到清净，再提升还是用这一句佛号帮助我们从清净提升到平等，最后还是用这句佛号用到底，从平等提升到正觉，正觉就成佛了。要知道清净是小乘，阿罗汉辟支佛，平等是菩萨，正觉是成佛，就用这一句佛号啊，真简单啊，真容易啊。这一句佛号在什么时候用最得力呢？念头起来的时候，你就要觉悟，念头才起，阿弥陀佛，不要让妄念相续，妄念到这个地方就停止了，让阿弥陀佛佛号相续，这叫真念佛人，这叫真慧念呐、把自己的妄想习气业障统统给念掉了。所以这个法门要知道，这个法门不断烦恼，不消业障，八万四千法门，你去修学都要断烦恼，都要消业障，这个事情好难好难呐、净土法门的方法妙，就妙在不断烦恼，不消业障，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业障烦恼统统带过来了，代替了业障，自然消了，烦恼呢自然断了，不断的自己断了，业障不消啊，自己消了，妙就妙在此地。学习当然开头难，谚语所谓凡事起头难，尤其是这桩事情，这是我们染污太久了，习气太深了，无量劫养成这种习气，现在叫你一下断，你怎么断得了啊？断不了啊。我们真正发心求阿弥陀佛加持，这个事情可以做到，但是要一段时间，没那么快，欲速则不达，自己要有信心，一年不行两年，两年不行三年，三年不行四年，不要害怕，时间久了，这个习惯就养成了。要有毅力，要有决心，把它换过来，把念头换过来，这就是换心。从前李老师尝试的换心，我们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现前我们心里头是啰嗦头，什么东西都有，特别是些坏东西啰嗦，全都在里头，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它统统清出去，所以发菩提心，诸善众王。 啊，王是说最高的、最上的，啊，菩提心比什么都可贵。无量寿经起心论是彭基清居士的著作，啊，这个人也是了不起的人，一生修学佛法，通宗通教，显密圆融，啊，佛门里面的大德居士。他是清朝乾隆时候的人，啊，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，啊，兵部尚书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，啊，所以他也是算是高干子弟，啊，家里面很富有，自己可以不必做事情，人非常聪明，应该是在20岁就考取进士，啊，是国家最高的学位，不做官，啊，一般考取进士的做官大概可以做知府啊，这个地位啊，不做官。学佛在佛法里都有非常殊胜的成就啊，佛门大德，这个起心论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。是指菩提心者，啊，也是解释48愿第19愿发菩提心，啊，诸佛之本源呢，众生之慧命，菩提心是一切诸佛修行正果的根本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修的是什么呢？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不离菩提心，决定与菩提心相应，啊，起心动念一定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言语也是与这个相应，啊，造作，这身体的造作跟这个也相应，那这就是佛了。佛的身口意三业，啊，身口意三业，就是菩提心的起用啊，起作用啊。啊，起心动念真不真诚，说话真不真诚，干事真不真诚。啊，清不清净，平不平等，觉不觉悟，啊，是不是慈悲，啊，与一切众生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啊，通通相应的，菩提心不是口里头发的。 口里都发了，没有做到，这个没用处。啊，发了的时候他做到了，确确实实与自己身口意三业相应的，你看这个心才发不就成佛了吗？真的不是假的，菩提心一发，这个人什么地位呢？原叫初住，初住叫发心住。你看菩提心发心了，他就住在菩提心上。啊，我们一般人发菩提心，菩提心发了，没住，没有住在菩提心上。啊，他发心了，他就住在这上面了。啊，就表现在身口意上，这个重要啊，这个一发。就是原教初住，别教就是初地啊，已成佛道，这句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他就脱离了六道轮回，就脱离了十法界。啊，这个里头关键的一个字要住，一定要住在菩提心上。啊，不住在菩提心上等于没法。啊，是的，已成佛道。佛的五种智慧啊，他也去做了。这不必要学啊。为什么？真心里头本有的。啊，自信里头本有的般若智慧呀。啊，从它的作用来说呢，分为五种。你看，这个佛智，佛智是总说。第二，不思议智，这个智慧不可思议啊，你无法想象的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，它起作用了，不可称之，称是称赞，称赞不出来啊，它太大了，它太深了啊，所以你无法称它。大乘广智啊，这第四个，广智无所不知啊，最后一个无等。没有跟他平等的，无论没有跟他相同的，最上殊胜的智慧，相应故啊，相应这两个字，从佛智、不思议智、不可称智、大乘广智，啊，无等、无论、最上甚智，统统相应，菩提心一发，肯定相应。我们今天修学净宗，这是无比殊胜的方便法门啊！一切诸佛度众生，第一方便道啊，就是深信，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一点都不怀疑啊！深信真愿。我真想到极乐世界去，我真想见阿弥陀佛，亲近阿弥陀佛啊，你要真想，这个世间东西就要 放下。这个放下不是叫你远离，远离心里还牵挂着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放下是心放下。啊，东西再多，心里都干干净净，净净，没有放在心上，这叫放下。啊，什么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，只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。这就是真正发菩提心。为什么呢？菩提心一发，你就成佛了。你的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你成佛了。不但成佛，你成的佛是阿弥陀佛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把心安住在阿弥陀佛名号上。啊，阿弥陀佛名号就是我心，我心就是阿弥陀佛名号。好啊！啊，要是安伏在阿弥陀佛形象上，那就是观想念佛。啊，那个难，实在讲，相太微细了。不要说身有八万四千相。相有八万四千好，这简直我们做不到。就说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我们都观不出来。你说我们的心多粗啊，你都没有办法想得那么清楚啊，所以还是一句名号好，阿弥陀佛四个字，这个容易啊，这个放在心上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一点都不会错。观佛的名号，意念名号，啊，口称名号，真正念佛人。啊，三业都相应，看心里想阿弥陀佛这名号，口里念阿弥陀佛名号，身体礼拜阿弥陀佛，啊，这个念佛就入法了，啊，佛果地上这五种智自然相应啊！什么时候相应呢？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其他的杂念全没有了，智慧现前。如果还有杂念，智慧不能现前啊！你的功夫不到家啊！你要问，什么时候这五种智慧会现前？当你心里头一个妄念都没有的时候，它就现前了。啊，有一个妄念都是障碍。啊，障碍自性般若不能现前。我们再看下面文章，又。经中三悲往生，皆因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这八个字重要啊！可见发菩提心是为首要啊！啊，日本本愿念佛这一派啊，这个宗派。他们两次找过我，啊，早年在台湾， 啊，大概也十几年前，我在香港讲经，他们来照顾我。啊，他们就48院只去1院第18院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能不能往生呢？没有发菩提心怎么行呢？啊，他的本愿就是18院，就是1院，这可不行呐！啊，所以我告诉他们，48院是一体的，不能分的。任何1院都圆圆满满，含摄其他的47院。这才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了，你不能把它分割。啊，48院当然有它最重要的一愿。啊，古来祖师大德都承认，最重的要的一愿就是第18，生念必生。啊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但是19愿也重要啊，19愿发菩提心呢、啊，三辈往生第一品，往生正因啊，正两品，都讲到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讲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。啊，可见发菩提心是为首要，这怎么能疏忽呢？啊，坚持第19愿，名闻名发心，听到阿弥陀佛名号，发菩提心。啊，正住第26愿，闻名得福。第47愿，闻名得人。故此愿呢，理应是为应闻佛名，蒙佛加庇，发菩提心。啊，应该这样解释啊。啊，闻名立业了。太多太多了，问题是你要能够体会得到啊，弥显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愿王弘誓，愿王就是阿弥陀佛啊，称他为大愿王啊，愿王弘誓愿力不可思议啊，愿力不可思议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，这是不能分开的第一愿，确实非常重要。啊，下面经文，修诸功德，奉行六波罗蜜，坚固不退，复以善根回向，愿生我国。啊，所以此地引的修诸功德周一不断，表发大心，后至大心。你看愿后头有心呐、啊， 愿后头没有行呢，这个愿是空的，是假的。因闻名而发心，修诸大行，是为第十九愿之全文。其中六波罗蜜，亦称六度，度者度生死海，到涅槃岸也。啊，这六桩事情，我们是不是天天在做？没有间断的在做。啊，第一个是布施，布施就是放下。放下什么？放下我们烦恼里面最严重的间贪，我们自己拥有的舍不得给别人，自己没有的希望得到，那是贪。自己拥有的舍不得给别人，这叫悭吝。布施就是破这个烦恼，这个烦恼要是断了，你的布施度就圆满了。啊，六度怎么圆满？不是在世上，是在心上。悭贪的心没有了，布施波罗蜜就圆满了。布施念念不舍了，从早晨醒过来起床，啊，不再贪睡了，啊，贪睡贪心啊，啊，这都是属于布施波罗蜜啊。都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不是对外头，首先对自己啊。啊，把自私自利放下，起心动念的都想别人，不想自己。啊，把贪恋自己的身体放下了，啊，贪恋自己的享受放下了。要从这里做起啊！菩萨念念想到别人，利他了啊！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啊，基本的就在此地啊！菩萨没有一个念头是为自己的啊！凡夫开始学，有利自利，有利他。自利的比例多，利他的比例少，慢慢进步。啊，到利他的念头多，自利少，到最后完全没有自利的，布施波罗蜜圆满了。 圆满之后是菩萨心呐。这六个科目都叫度，度生死海，就是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是个生死海，帮助你脱离。啊，更进一步呢，帮助你脱离十法界。十法界也不是好地方，要到大般涅槃。大般涅槃是佛所证的。啊，偏真涅槃是阿罗汉证的，那个不行，不能住，一定要修大乘。啊，要修菩萨。啊，小乘时间很长，他要是真的入偏真涅槃了，这经上告诉我们，他在那里要住20000大劫，啊，他才能回心向大，啊，回小向大。辟支佛要住10000大劫，你看这不是麻烦事吗？啊，这么长的时间不能进步啊，停在那里。啊，大乘的确勇猛精进呢，他不停止啊。啊，这个六波罗蜜都是在我们每一天生活里头去做，啊，不是一个科目一个科目去修的，错了。啊，第一个布施，要晓得广义的布施。换一句话是，把自私自利的这个心布施掉，啊，培养自己大心大量，还原观上教给我们，那就是你自己的本心，心量。含容空有啊，含是包含，包含虚空，心比虚空大了，包含虚空啊。容是容纳，能够包容，有是万有，宇宙里头的一切，你都能够包容。啊，中国大臣常说的那样一句话：“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”要虚啊，用什么方法学呢？就是用布施。啊，布施圆满了，确实私心没有了。啊，回到真心，真心跟自心一样大。 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。这是自己本有的心量啊，所以你本来是佛啊，现在变成这么个小的心量，你说多可怜啊！学佛头一个就是把心量脱开，能包容。啊，第二个持戒，持戒就是守法，佛教给我们的根本法，是十善、三规、五戒、十戒。十戒就是沙弥律啊，根本戒。自动自发养成习惯啊，戒律什么？戒律就是我们日常生活。啊，日常生活把这个根本法完全做出来了啊，就是我们的生活规范。这个规范不是规范自己，给别人做规范，叫自行化他了，自己真正都做到了。这就不是凡人了，圣人了啊，小圣具足大圣的基础啊，这个六度是有顺序的。为什么呢？后后生于前前，没有布施决定不能持戒，没有持戒决定不能忍辱，没有忍辱决定不能精进啊，这好比六层楼一样，第一层是布施，第二层是世界啊，前面的基础没打好，后面全落空了啊，布施彻底放下，你才得清净心呐、啊！啊，清净心才能持境界啊，境界里面的平等心呐、啊，后面是觉而不迷。啊，那么我们为什么放不下？啊，放不下的原因，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所以你放不下。你把这都当真的，不知道宇宙之间所有现象是假的。佛的比喻说得好，梦幻泡影啊，是一场梦啊。梦里好像是有啊，醒过来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何必 要起心动念去控制它，去占有它。错了。诸佛菩萨从来没有支配这个念头、占有的念头、控制的念头，没有，根本没这个念头。啊，佛菩萨是随缘妙用。啊，妙用是什么？妙用就是心地清净平等觉，就是妙用。啊，能随意一切缘，心里头没有改变，没动心，啊，清净平等觉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妙啊，高啊。啊，所以他永远不染污。永远不动摇。没有高下是平等。没有染污是清净。啊，六波罗蜜都在日常生活当中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啊，他全用上了，啊，用不上不行呐，用不上是假的，啊，用不上这就是佛学，不是学佛，学佛是全用上了。啊，佛学是知道佛怎么怎么说的，与我不相干，我行我素，啊，我的思想行为跟他决定不相应，啊，这叫佛学。啊，学佛之可贵处就是全部都落实了。没有一样不落实。啊，布施里面有三类，有财布施、财物，有法布施，有无为布施。无为布施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慈悲心、怜悯心。啊，看到众生有苦难，会全心全力去帮助他。持戒是守规矩，这个戒有佛指点。那是以出世间的标准，有世间礼仪、法令规章啊，这是世间法，通通要遵守，遵守。佛的教诲能超越世间，遵守世间的这个戒律，世间人生欢喜心，啊，是度众生。最好的缘分呢、啊？ 啊，我们叫发愿呢。啊，他的规矩、法令规章，你要不遵守，人家可能不容许你在这个地区讲经教学，这个缘就断掉了。啊，所以遵守世法其纪，遵守佛法其理，理即双器。啊，这是大乘。第三个忍辱，辱是特别为中国人说的，啊，中国古人，现在无所谓了，啊，中国古人对于耻辱看得非常重。古书里面我们看到士可杀不可辱，啊，士是什么？用现在的话说，知识分子、读书人，读书人杀头他不怕，啊，你置他于死命他不在乎，你要是侮辱他，哦，那个话可严重了，他受不了。啊，当年翻经这些法师看中国读书人把儒看得这么重，啊，所以这个人呢，下面就加个儒，忍辱，这意思是儒可以忍，还有什么不能忍呢？就没有一样不能忍的。啊，所以这个人是样样都要忍呐，啊！啊，特别是处世待人接物要谦卑，这个要忍呐。你的知识、智慧比人高，你的德行才艺比人高，啊，你在人之下，啊，你服不服气呢？很多人不能忍受啊，他不如我啊，他为什么在我上面？啊，这个道理世间人不了解。他能在你上面，他有福报啊。你虽然有智慧有能力，你没有福报啊。这桩这个因果是前世修的啊，你前世修慧不修福，所以你的智慧德行高过别人，那个人前世呢修福不修慧，结果他福报很大，看中国历史历代的帝王福报大了啊，是刘备还不错了，刘备的儿子就很差劲啊，阿斗啊。啊，诸葛亮屈居在他之下。那也不能忍。诸葛亮就可以告老还乡了，不干了。啊，他真有这个意思啊。刘备死的时候把儿子付托给他，而且话讲得很清楚，他真的不行了，你就取而代之吧。 这个话说出来之后，诸葛亮就死心塌地，就辅助阿斗了。为什么呢？不能做出不仁不义的事情来。阿斗虽然不行，他的地位是帝王，诸葛亮是臣子。这个要忍呐，不忍怎么行啊？你在中国历史上看到许许多多些名人，哪一个不修忍辱波罗蜜？《金刚经》上佛说：“一切法得成于忍。”这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你要成就。第一个因素是什么？能忍。也就告诉你，你不能忍，你会彻底失败，一无所成。你能忍，就有大成就。忍辱的力越大，成就也越大。不能不知道啊！这个六条，条条境界都是深广无际，而且它是重复的。今天科学家的数据。它纠缠在一体，有慧眼的人会看得清清楚楚，什么都要忍，我们日常生活要忍。不要去跟人比赛，别人有我也要有，我要追上他，赶不上他好像没面子，这个观念是错误的。人生在世，什么是真正的幸福？这一点要懂啊！真正的幸福是身心健康，清净自在，无论是生活、是工作、是进修，没有一样不是自己喜欢的。这就是最幸福的。一生读自己喜欢读的书，干自己喜欢干的事。这不容易啊，不受外头境界干扰，不受外面的影响，这个人是真正幸福。在中国历史，每一个朝代，你去看。传记里头有一篇叫《颖仪传》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对于这一部分， 看不懂。啊，这些人有德行，有学问，为什么不出来替国家社会做点好事？他就隐居，啊，过他那种清静悠闲的生活，无处的干事。啊，对于名闻利养没兴趣。啊，这些人，这历史上还要给他立传，凭什么？想不通啊。以后年岁渐大了，阅历比较深了，才恍然大悟。啊，这些人真有能力，真有学问。啊，他们一生过安分守己。啊，一生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。他提升他灵性的境界。不问世间事，啊，过的是高度精神生活，带给社会安定和谐，他有功啊！啊，在一般人的时候，没有这种修养，有德行，他到社会上拼命去争呢。啊，他不服气，社会会动乱。他们有能力，啊，有这个知识，有方法，有手段，不用。啊，这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。佛法里头说的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。天下太平了，每个人都争，每个人都求，社会就动乱了。啊，他们不是没有能力的人，不是没有智慧的人，啊，不是没有方法的人，他什么都有啊，样样具足啊。啊，所以历史上要给他们做准。啊，他们的心行是社会一般真正有学问的人的典范，啊，不会出来做事。你要他出来做事，你去求他。啊，像诸葛亮、刘备三顾茅庐，才好不容易把他求出来了。啊，不愿意。啊，现在这社会不一样啊，有才华有能力啊，全部出来都争。啊，社会就乱了。啊，谁都不服谁。啊，个个要做头，个个当老大。天下焉能不乱呢？啊，《演义传》里头，啊，这些人，他们什么都不做，他们所表的功德非常之大。啊，就是不争，不求，啊，不什么有能力，有能力争而不争，有智慧去求不求，这才了不起。啊，他是社会上一个定心丸呐。啊，一生喜欢过田园生活，啊，自己耕一点地， 啊，有一点点收成，哎，够自己一家生活。这古人讲啊，无谋之地呀。啊，种一点粮食，种一点蔬菜呀，这一家就可以保暖了。啊，他就很快乐。这些人多半读书。啊，而且呢，有著作流传后世。啊，他们的著作大概都收在《四库全书》里头。这个人没做过官，啊，自己的生活也相当贫苦。啊，不富有，啊，这生活勉强可以过去。很多，啊，这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，啊，方东美先生所谓的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不是做大官发大财，不是的。这些隐居的人，啊，包括出家的、学佛的、修道的，啊，还有一些大儒，他们一生不出来做官。教学啊，在从前叫私塾，私塾多半是私人家庭的子弟学校啊，他教得好，接受这个家族的礼遇。他负责教底下的一代，非常清高的事业了。为了家庭培养人才，为国家社会培养人才。啊，自己不做官，学生做官。这个都是事与忍辱啊，不能人做不到啊！啊，有机会也不出去。啊，六祖慧能大师、武则天召见他，武则天是皇帝。唐朝中宗皇帝召见他，他都不应召。啊，说身体不好，不能远行。啊，一般人觉得是很荣誉啊，他不接受。啊，那么像这些事情，哪些应该要接受，哪些可以不接受，这是智慧去决策，要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与正法有大利益的非去不可。啊，与社会、与人民有大利益的也要去。如果与这些不相干，搞个人的名闻利养，可以不必去。 啊，不去你已经得到了，啊，无需要这种形式。啊，能忍才能精进，精进是一门深入，尝试寻修。啊，决定不能学多，不能学杂，不能学乱。啊，佛在经上讲得很好。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不但是佛法，世尊49年所讲的一切经论，平等。为什么呢？每一个法门都通达般涅槃，啊，都可以达到，这就平等了。引申这个意思，还能包括这个世间所有的学术，啊，今天讲的科学与哲学。他们讲的知识，这些知识要是专攻，你看也能够达到阿赖耶、八地菩萨的知识，才能达到。啊，要专攻啊，不专攻不行的。啊，量子力学专攻一门功课，就是小而无内，他就专门搞这个。啊，搞到最后了，这就把物质分，越分越细，啊，越细还要分，啊，分到最后，物质分到最后，最后没有了，那不就是佛法讲的灵虚尘吗？灵虚尘再分就没有了，物质现象没有了。啊，科学家发现了，没有了，变成一个什么波动现象，物质没有了。啊，波动是能量的波动。啊，这个能量是什么呢？是意念、念头。啊，所以就发现，原来念头是物质的基础。物质是从意念变现出来的，啊，意念这个波动纠缠在一起，产生了物质现象，怎么来的？这物质是假的，啊，念头从哪里来的？无中生有，啊，突然冒出来了，哎，立刻就没有了。啊，这是佛法里面所说的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啊，这个现象佛说了。啊，念头也不是真的，它是个生灭法，真的不生不灭，那是真的。波动是生灭法，啊，但是这个发现纠正现在一个观念，啊，那就是心理 跟物理现在是分开的，心理学、物理学。科学这个发现是心理物理分开是错误的，它不能分开，它是一不是二。把它分开的时候，造成很多错误的概念。最近科学家提出来，不能分开。